但是如果我们分他手脚冰凉的话，要分到底是手凉还是脚凉 啊？这还不一样， 不一样。哎，如果说你上肢下肢都一样凉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首先怀疑的就是说还是心功能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没有遗传、没有家族病史，然后或者说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人啊，年龄也比较轻，这时候我们往往说你是因为太宅了， 你太宅了，在家糗的时间太长了。 对，那到冬天了，你就等于跟进冬眠差不多了嘛，所以你的全身的这种气血状态是代谢程度都比较慢，所以出现全身凉的情况，血液循环也比较差，当然老年人呢会因为比如血管的这个就是弹性的问题啊，血管里堵塞的问题啊，血液粘稠度的问题啊，造成这样血行不畅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上肢还可以，但下肢比较凉，哎，那我们要关注的是实际上它的一个腹部的一个消化代谢的问题。哎，往往我们看到一些腹型肥胖的人， 就是肚子大的那种， 哎，肚子比较啤酒肚，哎，这样的人女性也很常见的，包括她生育之后出现的这种腹型肥胖，那么这样的人呢，往往他的这种盆腔里边的，比如包括生殖系统，包括泌尿系统，包括我们的消化系统，他的这种代谢功能啊是比较差的，那就出现凉，而且呢这种凉呢往往是从肚脐以下开始，然后到下肢越往下越明显，但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患者，比如像这种糖尿病这样的患者，这种症状可能就会更明显 一些哈。 对，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会有类似您刚才提的一些症状了，很多人一听您这个介绍说，哎呀，那我也是哈，有这个标签，我也是这个情况。那大夫，您说程教授，这个我该怎么办啊？靠您的这个专业，比如说这个针灸哈，因为吃汤药啊，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的时候他觉得第一麻烦啊，家里边弄个砂锅不容易，当然有代煎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这个味道实在是太过于苦了哈，良药苦口都知道。 对， 但是好像针灸就特别神秘，就是扎几下就能好嘛。 但是针灸又不是普通老百姓自己可以会的。 对对对对，这个都不会，好像中医好像太神了。 我们也不是特别建议说大家盲目的去用这种方法，用针刺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自我锻炼或者一些自我按摩的一些方法，其实还都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就是保健方法其实用对了吧，也会起到挺神的效果。我介绍两个方法给大家。第一个方法呢，其实是面对于就是说我们上肢偏凉的，就心功能会弱一点的人。那么这里面又分成两个小方法。 哎呦，还得分别介绍一下。 分别介绍一下。其实第一个小方法是非常特别简单，就是运动。 多运动哈。 对。到冬天我们想的就是要这个运动量减少了，很自然人就减少了。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陈代谢的基础率的话，那么这种很多问题就慢慢出现了。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的年龄是在45岁以下啊，你还是要保持一定量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刚才我听到的那种建议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在冬天天气凉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在户外做运动。那我们可以有室内的一些运动方法。那么如果天气阳光比较好，因为阳光是治疗抑郁症最好的方法， 是啊， 所以你就用这个一些户外的一些包括登山呀，是吧，散步啊，慢跑啊，这样的方法来做。这是第一个小方法。第二个小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动作 啊， 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是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动作的怎么做啊。我用语言来描述，因为看不到影子嘛，所以 对我们广播就是这个麻烦点儿。 对，稍微有点难度，但是你仔细听的话还是可以听得到的。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握拳，两手握拳， 双手握拳 、对，然后呢把你的两手的肘尖夹住自己的腋下，就夹在你肋骨的侧面，腰的侧面夹住了，用力夹住了，然后努力的向后顶，顶到极限的位置，就顶到不能再顶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两个肩胛骨努力的往里边收， 还要往后收， 对，就像后边夹住了一个东西一样，在这种程度下，就是头向后仰，对，慢慢的向后仰，仰到极限，你坚持5到10秒钟， 好， 然后 能再慢慢再回来， 对，然后慢慢放松下来，对，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实际上收缩了颈肩部的一大堆肌肉，其中有两块肌肉大家是平时不怎么训练的，这两块肌肉叫大小菱形肌。它是位置比较深层的肌肉，在背部，它正好是在我们心脏的后边，

你可以采用一些叫我们叫做滋阴止咳的方法，比如说在我们脚上有个穴位叫做照海， 嗯， 再配上我们手腕的一个穴位叫列缺， 嗯， 这俩穴位搭配在一起，专门治疗这种更年期的这咽喉的痒和这种咳嗽啊，这是一个穴位的自我按摩的方法。 嗯， 穴位不知道去网上就搜一下， 搜一下。 但是还有怀疑另外一个情况，他也刚才说描述吃很多药，那么我不知道他是找医生开的药还是自己去选择的药。 嗯， 一般在药店里买到的药，大多数属于针对咳嗽的急性期的， 嗯， 就属于这种清热类的药，所以呢，它又不是个实热，它是个虚热， 嗯， 或者说它有可能在冬天发作的话，它可能是个寒症而不是个热症， 嗯， 哎，所以它可能吃药吃反了，造成 就是账号不一样了，是吧？ 对对对，啊，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请大夫来给您辩证的看看哈，这个因为中医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症状。人单专业的大夫一看的截然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向， 对，两种不同的药， 两种不同的药，两种不同的病也算是，是吧？ 没错， 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您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请大夫来给您做一些咨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说这么多，非常短，麻烦程教授跑一趟啊，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啊。 可以，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这是一首